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369集。我考虑考虑。机场人多，头顶还有广播的声音。程俊第一次觉得头顶的广播声音很烦，他低着眸子，没有半点回避，一瞬不瞬地盯着他。秦冉今天依旧是他常见的卫衣，黑色，耳边的头发也是漫不经心地垂着，气质疏冷，从侧边看过去，能够隐约看到清瘦细腻的线条。程俊见他不回，收紧了手，这种姿势太近了，说话时热气都能打到耳朵上，细细麻麻的，犹如一阵细小的电流传到指尖。秦冉睫毛颤了一下。你别太近。程俊颜色略显深的唇抿起，血色的姿容缱绻又拢着柔色，恍然不见平日的萧疏轻举，语音低低的，又带着蛊惑的意味，光映照人。 那你考虑一下。 头顶的广播，周边匆忙来往的人影都几乎变成了幻影。秦冉看着他那张眉目似山水墨画，一笔一画精心勾勒出来的脸。他是那种看脸的人吗？秦冉在心里想了一下，然后认命地低了低头。他是。那我考虑考虑。机场人多，但两人样貌太过出色了，电视经过精修的图片上也少见两人的容色，一个就足以吸引路人的眼球，更别说两个人在一起了。秦冉把卫衣的帽子拉上，遮了大半边的脸。飞机要起飞了。 好。 程俊下巴擦过他的发丝，声音稍微有些慢。 那你考虑好了没？ 秦冉不说，拖着一只人形玩偶，直到了飞机上才有所收敛。京城，程家。二堂主的手下在后面拉货物，二堂主先一步回程家本部复命。最近两天程家并不安稳，程老爷子把 C 市那块肥肉给程俊的事儿，在程家已经传遍了。程家内部已经有传言，程俊在 C 市什么都没做，光陪着那位小女朋友玩了。C 市那边的势力跟资产货物，因为程俊的玩忽职守，少不得要缩水大半。程饶汉心腹就在 C 市，程俊的一举一动，没有人比他们知道的更清楚。今天特地没有出门，而是与其他堂主一起等在程家，等着二堂主回来。二堂主已经提前跟程老爷子报备了时间，一行人没等两分钟就看到了二堂主。与大厅内所有人想象的颓丧之色不同，二堂主依旧精神奕奕，状态很稳。若真要说有什么不同，他似乎是比以往更具气势了。程老爷子放下茶杯，一张苍老的脸容色肃然。 三少爷呢？ 哦，三少爷陪秦小姐回学校了。 二堂主弯腰恭敬地回答。大厅里其他堂主一听，不由面面相觑。程俊在程家不管事儿是出了名的，不过这一次有些过分了，连家主安排的事情都没有做好，就又陪那个小丫头去了，果然还是美色害人呢。 老爷子，三少爷太优柔寡断，注重儿女私情，程家继承人的三大名额他担不起。 一个眸色锐利、皮肤黝黑的中年男人开口道。程老爷子抿唇，提起这个，他脸上的神色就淡下来。 这次 C 市，三少爷太令人失望了。他固然聪明，但在大事上过于注重私人情绪。几年前，您让他去基地带队，他带到一半就去学了医。这一次 C 市势力损失惨重， 皆因他的不务正事。他心思不定，难以扛起程家大梁啊。 另一人站起来拱手道。程饶汉听着一行人的话，老神在在的，并不开口。二堂主听到最后一个罪名，顿了顿，然后朝程老爷子禀告道： 家主， C 市的势力并没有损失惨重，三少爷已经成功归拢并收复到京城，快到程家了。 成功归拢，全到程家。 二堂主果然是二堂主啊，短短三天之内就搞定了交通局。 程饶汉看着二堂主，明褒暗贬。二堂主听出来程饶汉口中的嘲讽，他也不在意，只是严谨地开口道： 除了一小队人马，其他全员到齐。 程饶汉看着二堂主笃定又不慌不忙的样子，搭在扶手上的手一顿。他心知收到的情报是心腹给的，不会有半点差错，但二堂主这稳重的态度也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。二堂主的反应不在程家所有人的意料中，就算是程老爷子亲自去，没有十天时间也不会把 C 市的势力全盘收复回京城。他们心里都知道，程俊根本就没有疏通那些关卡，二堂主如何能安全地把所有人马带到京城呢？这二堂主是不是被程俊气傻了，在这做白日梦呢？就在这时候，程管家从门外进来了。 老爷，二堂主的人马已经回来了，在大院门口等着您去清点。 真的全部回来了？程饶汉不相信，他抿着唇，沉吟着一张脸，跟着程老爷子一路往大院门口走去。大院是个教场，此时密密麻麻地站满了人，除了程饶汉的那一小队人马，二堂主的人马一个不少。刚刚在大厅还疯狂劝说程老爷子的几位堂主，此时面面相觑。皮肤黝黑的男人走到程饶汉面前： 大少爷，您说三少爷根本就没有疏通关卡，让我劝行老爷子，您的恩情我记下了。 程饶汉想，他哪里能想到从来都不玩心计的程俊竟然也玩起了心计。其他几个堂主虽然明面上不说，但因为这回的事件对程饶汉也是颇有微词。若程饶汉提供的消息是真的，这对几大堂主来说很重要，可偏偏程饶汉提供的消息根本就是假的，这让几个回来的堂主对程饶汉有了一个不大气的格局。一行人身后，二堂主却在询问程管家程木的事儿。 程木？ 程管家没有想到二堂主竟然会问起程木。 哦，他是跟他哥哥他们一起在特训营出身的。 特训营？ 二堂主肃然起敬。 哎，没想到京城的特训营这么厉害啊。 程木他只跟三少身后。 程管家慢慢地跟二堂主解释道。 金木水火土似乎是三少爷小时候在外面捡到的，来历不清楚，一般不管程家的事，我们也只是见程木多一点。 二堂主点点头，他一直知道程家本家很厉害，没想到厉害成这样，随便一个特训营出身的人实力就这么强，瞬间对程管家发自内心的尊敬。把二堂主送走，程管家才一头雾水地拧起眸子，这二堂主真是奇了怪了。这边秦冉跟程俊还在去云锦小区的路上，去了 C 市几天，临走的时候秦岭有东西要带给秦汉秋，而秦闪也要跟秦汉秋汇报一下秦岭的伤势没有太大问题。两人到的时候阿文不在，秦汉秋还坐在大厅的办公桌边翻着一本文件。 哎，晚上在这吃饭吧，我上午刚好买了菜。 秦管家一向是不允许秦汉秋买菜或者逛街这种事情的，但秦汉秋一有机会 就不会放过。秦冉抬头扫了扫屋内的摆设，漫不经心地点头。秦汉秋看他应了声，脸上喜气浮现，他又拿着文件去询问程俊。程俊就细致地把各个经济案例剖开来跟他讲，这些在纸上晦涩繁琐的经济案例被程俊引用的典故一说，让秦汉秋瞬间茅塞顿开。尤其是秦汉秋看着程俊去厨房倒水的背影，不知道是不是错觉，这回小程好像对他更加礼貌了一点。晚上在秦汉秋这里吃完了饭，秦冉跟程俊才会停栏。两人刚走没多久，秦管家跟阿文就来给秦汉秋培训了。 抱歉，二爷。 秦管家低头道， 最近两天我们在忙着开发软件工程，所以把你的培训都挪到了晚上。 啊，没事，今天小程来过了，他已经教过我了。 秦汉秋把那一份文件推到秦管家面前，秦管家看着文件上秦汉秋留下的详细备注，还有条理清楚的建议，一愣，又是那个小程？秦汉秋口中秦冉的那个男朋友？秦管家怔怔想着，也对，京大物理系的学生，能是他的男朋友，一定也有过人之处。他拿着秦汉秋备注过的文件出门，回到车上，忍不住给秦修晨打了一个电话。秦修晨此时还在 C 市的旅馆中，手机响的时候，他正从浴室出来，穿着浴袍，白皙的指尖拢着衣领。秦玲已经写完了今天的卷子，打开了电脑上的游戏。这几天他一直在玩秦修晨给他搜罗的游戏机，还是第一次在秦修晨面前玩秦冉给他下载的游戏，也没有避开秦修晨。秦修晨一边拿着电话，一边随意地看向秦玲的方向。刚按下通话键，看到秦玲的动作，他的手忽然顿住，黑色漂亮的眼瞳中出现了惊愕之色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